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青年广播火力调频，火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啊，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千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就得套件衣服。 妈妈，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各位好，现在呢是10点02分，欢迎各位网友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这样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主持人徐冉，大家好，我又回到我们的老的直播间了啊，又继续在今天这样一个很美好的节日跟大家一起度过10点到11点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也如期为各位请来了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是两位90后，他们分别是来自新闻与写作的杂志社编辑姚永仪，欢迎。 Hello 大家好。 以及还有一位是来自国网新源的石瑞涵，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对准话筒啊，要不然大家会听不到我们说什么的。就今天这两位嘉宾的身份其实也特别特殊，因为他们是一对90后的新婚小夫妇，欢迎你们。就今天这个很美好的日子，我们特意为大家请来了一对新婚小夫妇，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明天其实就是年三十了啊，在年根儿请来了你们二位，为什么呢？就是要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那就是。春节马上要回家了，你们作为新婚小夫妇有没有想好这个春节回家会面临亲戚的哪些灵魂拷问？这点之前考虑过吗？ 就是我觉得亲戚问问题问什么都是直击灵魂。 为什么一见面就是 是不是胖了 啊？是吗？ 对。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作为女生哈，我觉得面对许久不见的亲戚，其实特别能检验你过去使用的化妆品到底效果好不好，因为他们往往就会很直接。比如说我姥姥每次见了我都说，哎呀，我们冉冉这个真会长啊，就脸小，其他地方可肉不少啊。就我觉得让我觉得怎么这么直接。那有的时候你黑了瘦了胖了，他真的就是一点，哎，最近胖了啊，反正最近瘦了啊。所以这种就是很直接的这种关怀呢，也往往让大家应接不暇。但是我相信在春节期间，像你们结了婚的夫妇应该会比较少的面临一种话题，就是哎呀，什么时候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家，对吧？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接下来可能要被问的是什么时候生娃呀。 现在已经开始问了。 已经开始问了是吗？二位结婚多长时间了？ 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啊，开始催了该是吧？ 对。 现在催的是爸爸妈妈吗？ 现在还没见着七姑八大姨 啊，对，回去了以后可能要 可能要问， 马上要问了是吧？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线上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过年回家你最怕被问到什么话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一肚子的话想跟我们大家来一起吐槽一下，甚至咱们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被问到这些很尴尬或者是不愿意回答问题又特别不愿意栽面儿的时候，你要怎么应对比较合适哈。大家今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在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频道当中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大家可以一起来吐槽一下。来，我们先还是围绕我们今天的这一对新婚90后的小夫妻吧啊，在你们回家之前先接受一下主持人的灵魂拷问，这样可以让你们在回家之前打一个前站。先简要介绍一下二位的工作状态吧，现在先从就是泳衣开始吧。 好，我是一个学术期刊的编辑，新闻与写作杂志社的编辑。 总感觉我们的工作有相似之处是吗？ 有相似之处 啊。你们坐班吗？ 坐班 啊、哦、那我们好像还好，我们属于是全天候24小时大脑子里边都在不断的在思考今天这个节目到底应该聊什么。 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在地铁里可能也在想选题啊，或者晚上回家的时候也在看稿。 现在我觉得啊，就有一些移动设备的引入实在是延长了我们的工作时间，对吧？ 对， 你在打电话的时候，你在发微信的时候，你在坐地铁的时候，可能都聊的都是工作。 对对对， 那平时就是也是跟爱人在北京，跟自己的父母离得远吗？ 不近 啊， 对，不近。 不会常回去吗？ 会常回去， 会常回去。 每周会回两三天吧。 每周都回去啊？ 主要我比较恋家。 你们的不近到底是50公里吗？是朝阳区跟海淀区的关系吗？ 对， 是通州区跟门头沟的关系。 摔倒，你这让我们家动辄离个500到1000公里的这些来自南方的朋友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自处？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过年面对灵魂拷问的，就是这个经验，因为你们已经有很多了吧？天天回去是不是都在面临类似的灵魂拷问？ 对，经常性会被爸妈问什么时候要孩子这个问题。 那你们怎么回答呢？ 没钱。 那父母说我爸妈就会有这个回答，就说又不用你养，我来帮你们养啊。就如果他们就是非常随意的告诉你们这样的一个理由， 一般他如果会 这么主动， 一般如果他要这么跟我说的话，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养你退休啊。 哦，是还没退休。 对，父母还没退休 啊。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能制止他们的这种拷问吗？ 会制止一些。就是我们俩一直主张的，就是一定要在被问到这些灵魂拷问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主动出击 啊。比如说呢，你们现在已经总结出作战经验了吗？ 就比方说 自己去找话题，不要等到被动的去问。 对，就如果说问到一些就是自己真的很尴尬回答不了问题，要打一个岔给他岔过去。 能岔过去吗？ 自黑 啊。 比如说呢，来，比如说，我现在扮演一下坏人啊，泳衣呀，来我看看，哎呦，最近这气色不错呀，什么时候要孩子呀？单刀直入型， 没钱， 就妈妈帮你养嘛，你一个月需要多少钱？妈妈支援你，妈妈省吃俭用可以供你养娃， 供不太起，现在孩子要钱多， 你要干什么呀？你看我们那个时候不缝缝补补也把你们都养大了吗？一个个都挺茁壮的。 那是那个年代呀，你现在养娃你得上课外班吧，你得小时候做早期教育吧，你幼儿园上多少钱，你小学又要上多少钱，我们哪儿养得起、 你看我跟你爸爸那个时候在家把你们也培养的都很好吗？ 那是你们那个年代吧，我们这个年代已经不一样了，你们已经落伍了。哎呀，行了，别说了。 哎，我觉得如果我作为父母，我可能到这儿我就很难再继续接茬了。 对， 就因为还是不太想跟子女起冲突，就是我们不想把话题搞到就是完全聊不下去的状态，所以这个也是你们共同研究出来的一套作战经验吗？ 对，算是吧。 那除了面对催生这个话题，还有其他让你们觉得特别尴尬的话题吗？ 就公司的问题，比如说 工资， 就 收入 问题。 比如说会问什么特别让你们尴尬的？ 现在一个月挣多少啊？这种问题 啊， 可能不会这么直接，但是会多多少少会问一下。 会据实回答吗？ 回答一个大概的数字吧，就几千块钱吧。 对，其实我一直就是我，因为我父母离得我比较远哈，我一般属于报喜不报忧的类型。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属于报喜不报忧的类型吗？ 对，基本上 也属于报喜不报忧， 不愿意把工作上太多的烦心的事儿跟父母说。 那会不会特意把自己的工资提高一个等级然后再告诉他们？ 他会提高一个等级告诉我。 那我想问一下，差额谁补呢？你们家谁管钱啊？ 没人管钱。 他比较笨，他老忘了我挣多少钱。 哎，我 然后他又觉得说傻了很丢人，觉得不能比我傻，所以自己会主动往上加一些。 啊，那真的，我就想问，差额那一部分怎么补啊，朋友？你太实在了， 糊弄可能就过去了。 一般的，就是丈夫不都应该说，我这个月，比如说我发了奖金，哎，说，哎呀，老婆，我们单位真的是太过分，这个月又没有给我发奖金，不应该是这样的吗？ 那他会提前把年终奖就是除以十二，加在每个月里面。就自己心里安慰，觉得自己挣很多。 哎，你知道吗，我觉得年轻人可能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消费观啊。我曾经听到过一种说法，就是在面对年终奖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要花三次。什么叫花三次？将你不确定你有没有这份年终奖的时候，你就安慰自己，比如说我看见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比如说游戏机啊，就今天看一个特别好，这游戏机太棒了，反正我要发年终奖了，我先买了吧。然后在年终奖还没影，还是一个期望值的时候，就已经花过一次了。当年终奖入手了之后，我都发年终奖了，我要买一回。然后等你发完了之后，你又看到其他东西，哎呀，我今年拿了这么多年终奖，我再对自己好一点，我再犒劳犒劳自己。所以往往一份年终奖会被你花三次。你们有这种类似的感受吗？ 有这种感受 吧？ 都不止三次是吗？ 对。 永怡，你会跟自己的父母怎么说自己的工资啊？ 我就是会很直白的说，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父母就是比较熟悉，因为毕竟是父母，又不是说到七大姑八大姨那个远近程度，我觉得是可以实话实说。 那跟七大姑八大姨会加一些修饰的成分在里面，或说多或说少吗？ 就几千块钱吧。 但是你也不会具体 不会再具体， 因为这个说具体了也不太好，我们觉得你说多了吧，可能他们 让人家打脸， 对，少了吧又显得我们很没面子，所以就说大概一个数呢，就是大家都明白就是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哎，那有没有一些亲戚问过一些让你们觉得特别尴尬的问题啊？ 小时候会有， 比如说， 对，比如说小时候我特别怕亲戚问我成绩， 那是因为你考得不好。 那永怡是学霸吗？ 也不是， 并不是。 那为什么？那你小时候被问过吗？ 我会被问过，然后我就说就还行吧。然后我们家亲戚特别好，他会自己找一个台阶说，你觉得还行，那一定就是错不了。然后我也就默认。 哇，你们家亲戚真的是太体面了，我跟你说。 对，他们家的亲戚对他比较好。 那瑞涵看来是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吗？ 对，比如说有一次高中的时候，月考考得特别差，然后就是姐姐或者哥哥来了家里之后，就一直问啊，弟弟考得怎么样啊？ 那一定是姐姐哥哥没考好，想要把这注意力转移到你身上。 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特别不好意思说，因为就觉得特别尴尬，因为那会儿也小，觉得学习是很重要，就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成绩是可能在生活中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说这个如果没有别人好的话，会对自己一个很大的打击，尤其是把这个话说出来。 对，我觉得挺过分的哈！你说大过年、大过节的，干嘛非得把别人的伤疤给揭开呢？ 对呀，好好过年不好吗？ 对，也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已经是长辈了，家里长辈，过年千万给孩子留点面儿啊！给自己家孩子留面，就给别人家孩子留面，是吧？尤其是过年，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别老提那些提起来就让我们可能不太开心的话题。不过我觉得学霸也另当别论，学霸是不是特别喜欢就是别人问自己的成绩啊？ 然后他们会故意表现的就是有些忧伤，其实他们考得很好，就是哎呦怎么考第二了。 你是周围有过这种经历吗？ 我没有，我看过吧。看过别人。 我刚才想问我们三个就是有没有那种学霸经历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三个人就是这空气突然就沉静了，是都没有过， 给大家， 对，所以都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实在是不知道学霸应该就是在 经历过问成绩这件事儿的时候应该如何表现啊。我记得我特别小的时候，就那只有一年，就是上初中的时候考得还挺好的，然后那一年我就会发现，其实你知道吗，人的心里很奇怪的，就当你真的考得很好的时候，在别人猛夸猛夸你的时候，你突然会有一种很不好意思的就是感觉，就有一种 假谦虚。 倒不是假谦虚，你是真的觉得哎呀，弄得这么多人都看我，我会觉得好不好意思啊。但是我只有这一次经历，以后再想体验你就没有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我们儿时都会经历过类似的很尴尬的场景，尤其是当你有一次成绩考得不太好，而你的亲戚朋友当中的某一个孩子又考得特别好的时候，就这种话题你特别不想参与， 对， 是吧？ 嗯。 然后另外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给二位请给我们听众朋友请来的这两位嘉宾是一位是一对新婚的小夫妻，我们也聊了聊在过年当中呢，他们最怕碰到的什么样的亲戚，问什么样尴尬的问题。那刚才不是说到，既然都已经结婚了，可能不会再被催找男女朋友这件事儿了，接下来转到催生了。催生这个话题，看来你们俩已经有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作战计划了。那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说一说，可能有一些父母哈，或者是父母的亲戚朋友，尤其是可能平时见的频率不是特别高的亲戚，往往会问有没有买房子这件事儿。你们，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都是北京孩子？ 嗯，对。 所以那在这件事儿上是不是压力也会小一些？ 嗯，相比较吧，可能相比较小一些 啊。 嗯， 然后有亲戚会问这件事儿吗？ 会问，肯定会问，因为会问住哪儿啊？你们是住你妈家呀，还是他妈家呀？这个肯定会问。我们一般，因为我们俩确实是两边家都会住，所以说我们也会说，就是我们两边都住，就是考虑到大家的，就是大家都好，这样。 哎，那你如果就是说我两家都住，你觉得这种回答的程度能够制止他们追问的欲望吗？ 能够制止一些， 能够制止一些。 他们可能会继续问说，比如说以后有没有买房的计划呀？这种，那可以跟他们说，我们现在刚工作，也没有什么钱，肯定以后是要买房的。以后要想孩子有了之后怎么办？这些，然后就说我们慢慢攒钱呗。 我觉得你还是已经为就是要小孩做好了一定的心理准备的，是吗？ 对，一直在做这个心理准备。 他就是心理年龄比较老 啊？是吗？ 对，那各方面稍微比同龄的男生成熟一些。 哎，那我想知道关于这件事你们两个之间有共识吗？ 也有， 有一些， 有一些。嗯，能不能沟通一下？因为我总觉得啊，就是九零后，或者是甚至是即将，也甚至是即将成年的零零后，在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上，好像跟七零后、八零后或者八五后，像我是八五后，八五后好像我们的价值观念就不太一样。就你们怎么想？ 那您觉得结婚后该买房吗？ 啊，不，今天我扮演的是婆婆的角色。对，这个主动权一定不能丧失。 我先听听是不是八五后和九零后真的不一样。 你说买房这件事儿吗？ 对， 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有经济能力的话，还是就是在空间上和经济上都能独立比较好。 嗯，对， 你们觉得呢？ 我们本来其实是不想买的，但是就是在两边住之后会产生一些矛盾，就是很短期就会有一些发现一些问题，所以觉得买房或者出去租房，两个人还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对，我觉得这个独立的空间特别重要，无论是你买还是租哈，毕竟两个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对吧？我们再说跟处理，尤其是为什么今天要设置这样的一期话题呢？因为中国人很讲究过年的时候热热闹闹，很多七大姑八大姨也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才会碰到一次。你说人家不跟你们聊一些比较亲密的话题，聊什么呢？难道聊股市吗？聊房价吗？ 我们家还有一个保留曲目，就是在这个时候要表演节目。 现在你们这个年纪还会被拉出来表演节目吗？ 毕业之后还会，就有一次聚会的时候，真的是两边的亲戚都不太熟，就是尬聊到已经真的聊无可聊的时候，对方的那个姐姐她突然脱鞋了，然后她就开始跳了一段民族舞，然后自己手机放音乐跳民族舞，就表演完了以后就到我们家了，然后我们家尴尬，这时候不能让我爸妈上啊，然后他们就把我推出去了。 然后 你 干嘛了？ 攀比。 我真的很尴尬，然后又没有准备，然后就临时手机就查了一段歌词，查的是那个隐形的翅膀，这种就是又正能量又没有又家喻户晓的这种歌，然后又没有伴奏，自己一个人尬唱，就是空气都不是突然空气一直安静，然后 唱完以后全家哎呀唱得不错不错，就是还勉强鼓励一下，真的非常非常尴尬。所以就是各家如果有孩子的情况下，不要说没得聊就把孩子推出去说你去表演一个节目，真的是对人心理上造成很大阴影。 我觉得那三分钟应该是你人生黑色三分钟吧。 真的真的。 所以以后有没有为这种场合特意做一准备什么的？我觉得跟你说唱歌这件事实在是太尴尬，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唱歌这个啊，你还要考虑到你周围的亲戚到底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如果没听过，我跟你说那就是更尴尬的一种情况。尤其是你会发现你跟长辈一起去唱 KTV 的时候，你要试图跟他们打成一团，你就一定要唱他们那个年代的歌。因为可能大多数的我们说50后60后，我们的长辈大概齐这个年纪哈，可能对 KTV 我们现在常唱的一些流行歌曲并不是很熟悉，他们会觉得我们嘿嘿哈嘿这种就很奇怪，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对 啊， 对， 可能我们要选择唱他们熟悉的歌，他们才会觉得哦，我今天这个场合是有参与感的，有参与度的，对吧？所以我觉得以后你在碰到这种场合的时候干脆背首诗算了。但是我也没想到都已经成年了，可能还会经受这种不能叫灵魂拷问了，叫灵魂审查。 小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就家里有小孩的话也会把小孩推出去表演个节目，然后每个家的孩子都出来表演一个节目。但如果你们家孩子真的没有什么才艺，大写的尴尬，就 可能回来以后还会说你看别人家小孩都 对什么都会， 就是那么活泼，你看你怎么就能怯场呢？ 这时就要搬出别人家的孩子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心里都有一个阴影，永恒的阴影，那就是别人家小孩的故事啊。但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家的小孩，对吧？其实我相信你们可能也会成为别人家的小孩，看人谁谁早早就结了婚，你怎么还不把男朋友带回家？是有类似的情况吗？ 可能现在咸鱼翻身了。 对，我们现在咸鱼翻身了。一般我们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 是吧？ 你们俩是属于在同龄当中结婚比较早的吧？ 对， 算吗？ 算是我们同学中很早的了，已经基本上身边没有什么结婚的。 所以这就之前不是还有一比喻吗？就是大家好像把结婚这件事儿看作是一个答卷的过程。就我就经常会发现我周围的人都已经纷纷交了卷了，我连二 B 铅笔都还没有找到。你们就都属于那种已经快速把铅笔削好然后已经答完题了的那一波人。 没事，大家可能不在一个考场。 对对对，我们考的可能不是同一个。 对对 对, 对。那然后刚才不是提到了买房子的事儿吗？其实我觉得通过这个问题啊，还是能够发现其实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空间还是有一定的需要的，对吧？就是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生活独立起来。但是我其实特别想知道你们独立生活能力强吗？就比如说吃饭这件事儿，你们自己能搞定吗？ 能搞定，但是 叫外卖呗，对吧？ 对， 也能做。 有一碗 卷子， 郊区火锅， 也能做，但是就是每天下班回家也很累，不愿意去做。尤其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上没有父母，二没有 孩子。不用解释了，真的。你解释这么多，我觉得你是在尬聊。 每次都说明天早上我给你做早饭啊，好好好，一睁眼10点了。 你们单位能不能？你们领导在听吗？ 我说的是周末，周末， 周 末，周 末，周 末，周 末， 说漏嘴了是吗？就是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你们，就是往往就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你工作实在太忙了，太累了。你看每周去采购一次，就今天这个就没有菜了，家里冰箱里都还得去现买，实在是不方便，我干脆去外边吃吧，是吧？ 对， 都不出去，都点外卖， 都点外卖， 都不出。 但是最近有一情况，就是外卖不送了。 所以最近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所以就多回 父母家。 对，所以就多回父母家。 我跟你说，我最近看到了一条微博，实在是太戳我的心了。微博是这么说的，说最近外卖都停了，我去商场逛了一圈，发现商场里的餐馆也都关门了，这不是逼我回父母家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有， 是 会这样， 会这样。 回去的时候会特别谄媚吗？ 也不会，父母也挺谄媚，因为他们很想我们吧。 对， 哎，我觉得其实啊，真的是，你看，我们回家， 既希望父母能够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然后同时也不希望他们问我们一些我们并不想回答的尴尬问题哈。这其实我觉得能精准的刻画出现在我们这些80、90后甚至00后他们那种生活状态，又想要一种自由，同时呢也希望别人能给我们的生活提供，并不是吐槽你们啊，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真实的生活画像。其实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总觉得哎，不断的告诉自己其实在家吃很健康，但是呢有的时候犯懒，真的是容易犯懒，所以往往这个时候你才能体会到我们的父母照顾我们甚至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生活有多不容易哈。可能要上边照顾老人，下面要照顾我们自己，然后呢还要照顾好自己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互相之间多一份理解哈。然后呢这是我们上半时段要跟大家沟通的一个话题哈，可能聊到了新婚夫妻俩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农历新年的时候有没有一套已经行之有效的作战经验，甚至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了一聊在过年期间可能会经受到的尴尬时刻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或者是各位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吐槽，或者说你也已经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帮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在过年的这几天平安的顺畅的度过。然后我们接下来呢是一段片花和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跟您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春节回家你会经受哪些灵魂拷问，以及你到底有没有应对策略。 剧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绪。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郎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大家好，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10:32，这里依然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带来的职场有高招，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徐冉。关注职场有高招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或者是您可以通过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我们活力982这个房间，以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看到我们职场有高招现在正在为各位提供的音视频同步的直播。同时呢，通过蜻蜓 FM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登录木耳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还可以会听会看，所以多种方式呢提供给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在直播间展示的我们的视频以及音频方面的直播。今天呢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是来自新闻与写作的杂志社编辑姚永仪，欢迎永仪。 大家过年好。 嗯，以及还有一位是来自国网新源的石瑞涵，欢迎瑞涵。 狗年旺旺旺。 就是90后的小朋友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总是有特别新鲜的打招呼的方式啊，特别感谢你们啊。刚才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一下在春节过年回家，你们面对即将到来的灵魂拷问都有哪些经验跟方法啊。因为其实这两位嘉宾呢也是作为新婚夫妻今年一起共同回家过年，我还是希望你们刚才在上半时段说的那些经验都会是行之有效的啊。那在接下来我觉得就不得不提，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哈，就一定少不了的一个环节，就是红包环节。无论是接受红包还是发红包，今年你们结婚了，而且哥哥姐姐应该有自己的侄子外甥女儿等等这一辈了， 今年这个红包往外发一定是少不了的了。 对，要大出血， 准备 已经准备大出血，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红包和钱 啊，从心理上到红包上都准备好了是吧？ 对， 心理上差一点吧， 就还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是吗？ 对， 嗯，然后其实包括现在的微信红包、支付宝红包，就其实都很普遍了。抢红包也基本上成为我们过年必备的一个就是仪式感之一了啊。那在这个红包这个问题上，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视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就是大连王老师的那个热门红包视频。拜死吧了，拜死吧了！哎，这红包是我给静怡的，不是给你的。哎，带给他了，大多大孩子了，千万别给他了。就是两个人一直在，就是推搡之间哈，这个红包永远送不出去，或者说这个红包永远能送出去，而且还要楼上楼下的追好几圈。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我们小时候基本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像小时候我们小的时候，比如亲戚来了一趟，一年可能就来这一趟，然后可能给我们要塞个红包，这会儿我妈就一定要从二楼追到一楼，这个红包我们不能要，不能要，孩子不缺吃的，不缺穿的，我们什么都不缺，然后就会推很长一段时间， 嗯，但是 假装推搡自己 也不算是假装吧，这是一种可以算 不推搡是一种礼节， 对，这是一种礼节，这个不是说是对。 没事儿，不用解释，我们大家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推搡红包啊，实在是就过年当中，现在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更年轻一点的人，就在看我们的父辈，就是互相推搡之间，已经觉得好尴尬呀！明明知道这个红包到最后还是会给的， 对， 就是你们干嘛要这样互相推搡？所以现在我周围的一些同事，就跟我年纪相当的有小朋友的这些同事啊，他们的方式就会更直接一些，就已经省略了推搡的过程。就明明知道你会给我们家娃红包，你也会知道我会给你们家娃红包，所以大家就大大方方的都收下就好了。但是当他们这样经过了两三年之后呢，也会突然觉得，哎，好像突然就少了点年味儿，有没有？所以这个推搡的过程啊，我觉得大家就是笑看推搡吧，好吧。然后呢，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红包的这个问题啊。那今年，首先自己是新婚，要给自己的侄子、侄女、外甥女儿可能都要准备红包。那像群发短信啊、拜年短信啊，我觉得这些可能也是少不了的。就是每年面对这个环节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有什么自己不同处理的方式？ 你先说。 我是会做一个自己的表情包，就是比如说自己笑笑比较咧表情包，然后发给需要祝大家新年快乐的人。因为我觉得光编文字已经不能突出的显示出， 有时候编文字可能最后还会留别人的名字，是吧？ 对对对对对， 忘了。所以你会编表情包？ 对，做一个表情包，然后就是放自己的脸，大家还能记住你，因为都是微信嘛，短信的话很少了，现在 基本上就很少用短信了哈。 对， 但是你会特意给单独某个人发不一样的这个红包吗？就是红包怎么就离不开这个红包了呢？主持人的潜意识被说出来了，就是你会给不同的人发固定的这个或者是特定的不同的祝福语吗？ 会，我这边会。就比如说亲戚和同事，这个发的内容肯定是要不一样的。 哦， 就是同事这块肯定是要偏工作，比如工作顺利呀，比如这些多一些。 心机 boy。 家。 那你会特意每个人都不一样吗？比如说，假如说我，你说徐冉，祝你今年如何如何，你会这样吗？ 不会。 那你会怎么发？ 还是群发，但是不是那种像网上编辑好那种特别长一串的那种群发。 三十的钟声还没有敲响，先让我给您拜个早年。 对对，不会是这样，是我自己会打一段字，但是会比较简练，然后可能就那么三四行。然后比如亲戚是一个组发过去，然后再编三四行是同事是一个组发过去。我是这样的。可能很重要的朋友就可能打个电话聊聊聊天，可能很久没见了，说哎，咱们过年什么时候约出来吃个饭呀？这种 对对对对，往往更熟悉的就会这样处理了。 对对对， 永怡呢？就刚才除了发自己的表情包之外，那给领导啊或者是长辈啊这种发的时候，也会用这种方式吗？ 我也是这样的， 他 也是这样， 擅长自黑。 其实我觉得 中老年妇女的这个， 你这叫伪中老年妇女好吗？ 其实我觉得啊，善于自黑的人对自己是反而很有自信的人，因为自己知道经得起自嘲嘛。 就觉得他们看起来也会很新颖。 也会很开心，至少。 对。 除此之外呢，会就是用红包唤起别人对你的注意吗？ 不会，没钱。 这个 简单，有人特意艾特我，逼我说你怎么光抢不发 啊？你会光抢不发吗？ 很熟的朋友会 心机。 我们不要加好友好吗？ 对， 不在群里会发生这种情况，就 这个我跟他的思路就很不一样。 那你是什么 像发红包这种东西吧，就是比如说在公司的群里头，一定要先抛砖引玉，一定要发一个红包跟大家说新年快乐，大家比如说狗年旺旺旺，这时候就大家会红包雨哗就会下下来。如果第一个人不发，那这个可能就要等好长时间。一定要把你的红包发到位，这样能才能引出你们领导的大红包。 哦， 这是 这就属于 啊， 你抛砖引玉型是吧？ 对，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对， 你这可以，你这是有战略战术的。 像他这种是要被人唾弃的。 我主要不愿意当这种那个枪头鸟，就是那种。 那你抢吗？你抢的时候积极吗？ 也不积极 啊，也不是很积极。 对，他抢也不是很积极，最后就可能 看不见呢。 对，可能过了很长时间看，哎，怎么这么多红包？然后点点点，发现大家都抢完了。 哦，其实有的时候是当你在一个群里，你并不是平时就是说话并不是很积极的时候，其实在抢红包这件事儿我相信也不会特别积极，因为往往我们都不愿意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就是啊，抢红包的时候你特别积极，平时大家说什么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就特别不积极。 对 对， 就容易有 这 种情况。确实是啊。那我们就是说了说红包的事儿哈。这个还有一句必备的广告语是要必须说的，就是提到了这个收入啊红包的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呢就是实力，提升实力，请大家继续关注每天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或者是通过一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这个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提供的视频直播，包括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观看我们现在正在，还是刚才那句话啊，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提供音视频同步的这个直播，还有可以通过蜻蜓 FM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是可以听到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节目的啊。然后我们刚才说了红包，包括回家怎么面对灵魂亲戚的灵魂拷问哈。但其实我个人还是有一个观点，就毕竟我们一年可能就见那么就是少，用一只手觉得都能数得过来的一两次，所以有的时候啊，网上往往有一些段子，就是会用更让亲戚难堪的方式去把他们的这种灵魂拷问给怼回去。你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吗？或者说如果没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有类似的经历，你们怎么看这种行为啊？ 我觉得亲戚很多时候他们问这些问题呢，不是他们想问，他们也是怕这个聚会没得聊，所以他们聊什么呢？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想要去应对的话，可以自己去找一些话题，比如说最近可以聊，哎，前几天北京地震了，你们感觉到了吗？ 河北廊坊吧。 啊，对对，河北廊坊。 北京有震感。 北京有震感，天津有震感。对，然后他们 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你 继续。 改口改口。 然后大家就会依次说那天在干什么。哎，很可能半个小时过去了。 哦。 哎，就这样找一个话题，就不要老纠结于生孩子这种事儿。 但是你会发现，真的有人在很关心你的个人问题，或者是很关心你的下一代的问题的时候，你用这种方式还能搪塞过去吗？ 就没钱吧。 就像还是我们刚刚就是说的那些，就是用一些我们刚刚那种思路去要给他们一些他们想要的答案，但又不是说就是把我们的实际情况说出来嘛，也不是什么就是不能说的，就是可能经济不太允许，或者说是我们可能现在还小，可能带起来的话也比较困难，可能要等到父母退休啊这些，然后跟他们说，他们可能也就接受了。 对，其实我也是这个观点哈，就是刚才右一也说了，我觉得你是属于比较懂事儿那一挂的，就是大家可能真的，我希望不要让这个热闹的场合冷下来，所以我会找一些比较关心你的话题去聊一聊天。当然，我觉得转移话题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就拿最近的一些大家比较 较关心的，或者说你知道你的亲戚朋友比如说在炒股，你就问问他，哎，你觉得你股票怎么样，可能他就不想再提你， 对对对对， 就不想再问你你生不生娃呀，你结不结婚啊，这些话题啊。还有职场有高招，今天也可以给大家支支招，比如说当有人问到你的收入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的这个编辑特意准备了一些不失礼貌又很体面同时也能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哈。比如说你可以不用说数字，刚才不是二位也提到了，我可能会说几千块钱，其实也不是具体的数字，对吧？你甚至可以再把这个不是特别具体的数字再转化成一种方式，够生活吧，就可以这么讲。 哇，情商很高， 能负担自己的基本生活，让自己过得还不错。哎，我觉得当这种比较婉转的方式也能回答他的疑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算是回答的比较完满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编辑给出了这几种例子哈，首先第一种，在北京基本够我每个月的生活了，以及每个月交完房租水电费能再跟朋友们出去吃几顿好的吧，这也是一种表达啊。还有一种表达就是，哎，离在北京买房可能还差点意思。我觉得一般亲戚不愿意接这个话，你知道为什么吗？怎么着，你差点我给你凑点呗是吧？所以我觉得用这种就是你不要具体说数字的方式，可能也会让这个话题就快速翻篇啊。因为还是刚才像幼鱼说的，可能很多人我只是为了找一个话题而已啊。然后呢，我们刚才又聊了聊这个到底怎么看待我们的这些奇葩的比较奇葩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哈，其实还是要说到一个岁末年初必须要说到的点，那就是总结过去，展望一下未来。其实刚才我们也不断提到了，你们刚刚进入职场，应该工作还不是特别长的时间，那现在对于工作环境啊，包括对自己的未来，是不是有一个大致的或者比较清楚的规划，或者有一个大致的对于就2018年戊戌年的计划，有没有？两位可以分别来聊一聊。 像我们俩应该都是前年入职啊，不对，大前年就已经现在是工作两年了。 工作两年， 等于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已经熟悉了各自的环境。包括工作内容就已经基本上是可以就是得心应手了这样。但是就是说可能下一步的计划是说我们俩可能要提升自己这方面要多去努力，说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也好，业务水平也好，就一定要不断的提高自己，才能说为以后的就是机会去做准备。 提高自己有具体点的计划吗？我们直播间有一个朋友叫孙奇尔，刚才你们不是说养娃这事儿说没钱吗？他说没钱，同一个世界同一样没钱哎，我觉得这一招啊，可能虽然说听起来好像觉得有点丧气，但是确实可能能逃避很多灵魂拷问，这是一个通用答案，大家可以记一下，没钱。继续二位。 我的任务是督促他学习 那你自己呢？ 督促他的同时给他做个榜样 我的天哪可以对，那有没有具体一点的学习计划呀？比如说学英语，或者学日语。那天我有一个嘉宾也是特别可爱，就是一个律师，然后最近在学日语。我说你为什么要学日语呢？因为我知道他是做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律师。然后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明年可能要跟一些日本团队有一些沟通跟交往。他说我为什么要学日语呢？因为他收我钱呀，我要看不懂的话我岂不是会被他蒙了吗？所以可能会有人用这种实用性的目的去学一些技能。你们两个有没有这种计划比较具体的？ 建议是一定要有那种考试去督促的，如果说自学的话真是很少有这种这种动力每天去坚持。 谁说应试教育有问题的 是啊，比如某一个节点可能有一个那种验收的考试，或者说就是考证啊，或者是考研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工作当中似乎没有这种硬性要求吧，除非是你自己给自己设置一个目标，比如像 职称啊， 考也有职称这 个。但是这个多数还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因为你工作了，毕竟不像上学的时候，比如说中考高考，这是摆在你面前必须要过的一种一个大山。对，所以说到了工作上之后还是一定要说自己对自己严要求起来，所以才能说这样才能不断说去提高。说你要自己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那可能其实怎么过都是过。 对，其实我觉得 是你们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职场啊往往就是这样的，因为似乎就像刚才又怡说的，他没有一个时间阶段性的检验的方式。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绩效考核等等之类的，但是跟我们过去的月考啊、期中考啊、期末考啊，它都不太一样。甚至呢，老师每天会拿小鞭子抽着你，你今天没写作业，好，那你今天到教室后面罚站去。没有一个人会在你每一天的工作当中会给你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说你今天需要表扬，你今天需要批评。所以其实在职场当中，你是很难为自己当下的懒惰付出代价的，而且是付出你能看到的代价的。往往当你意识到我过去的十年什么都没有学到的时候，这十年已经找不回来了。而在这十年当中，可能没有一个人会给你一个成绩单，说你过去的这十年的工作或者是你的学习态度，我给你打一个多少多少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或者是就是制度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的自我驱动力都是很重要的， 对 啊、嗯。然后，哎呀，怎么又说到了这种过年了？怎么又说到了这么沉重话题？说到了学习这件事儿。对，我们接下来还是更聊一个就再轻松一点的话题吧。问一下啊，你们两个，我知道现在可能就是哪边父母家都会去，但是呢，其实你们知道吗？更多的新婚夫妻，或者说是就是结婚很多年的夫妻，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犯另外的一个难，就是到底回谁家过年。 嗯， 在这点上你们两个现在有分歧吗？ 我们是本来原本是有分歧的 但是最后统一了 啊、哦！最后怎么统一的，怎么达成统一的，我特别想知道。 因为我们还好嘛，因为毕竟还都在北京父母、嗯、所以说我们是先回我家吃一顿年夜饭， 等他老了睡着了以后 吃个年夜饭，再回他们家吃个年夜饭。 那幼姨的父母岂不是一直要等到你们在你们家吃完在瑞涵他们家吃完年夜饭之后，要等着你们俩再回去， 就回我们家吃个饺子吧。 我们家吃年夜饭比较早、嗯、本身我们每年都比较早，然后今年呢、哦、因为这个事儿，我妈会把这个年夜饭再提前一点，比如四五点的时候、哦、我们就大家上桌吃这个饭，大家也可能也能理解。然后呢吃完饭可能六七点七八点我们就回去了，我们回去之后可能陪着父母再看个春晚呀、啊、然后再吃点饺子，就这样。 嗯， 嗯，然后呢，那又以你的父母能理解吗？包括你们双方父母是不是还挺蛮理解这件事儿的？ 哎，都还很理解，甚至父母说就是你就去他们家过吧、嗯、 对，他们对都比较理解。我父母也说，哎，你就去他们家过没事儿什么的。 那有没有、 动 那有没有说是今年你就先去他们家过吧，明年你们再去咱们再咱们家过等等，这种有聊过吗？ 开始也想过这样，但 是就一年一次，一年一边，对吧？ 异地的话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对， 嗯， 对。 但是据我所知啊，现在如果两边家里离得都比较远的话，更多的夫妻可能会选择在北京就自己过了，就尤其是有娃的这些， 对， 就我的同事们、嗯、 我们俩也想过要不要躲出去 啊， 去旅游 、啊啊、就既然可能两边都不能权衡的话， 嗯， 那我们干脆就去旅游，跟亲戚们说啊，两个孩子出去玩了，这样也比较好。 哦，但是那你们会担心自己的父母吗？就是我相信就是对于我们这个传统观念来说哈，就毕竟中国的春节还是我们最传统的一个节日，就在这一天还是希望能够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团聚一下的。 对，所以说我们最后也没说要说出去旅游，我们就算 谢谢你们啊， 不客气 啊。就最后怎么 最后就算是就比如就算是旅游可能也会往后推几天、嗯、毕竟我们俩刚结婚第一年第一个回家过的春节， 嗯， 所以还是要在家里说跟父母跟家人一块团聚，这个一个意义在里边。 嗯，其实确实是哈、啊，在结婚之后可能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就更多一些，也希望你们能够运用你们90后和00后独特的这个处理人际上的一些情商啊能力啊，能够把各方的关系都安抚得比较好哈。但是怎么说呢，中国人不是有句老话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不是？每一家每一户面对的不同的父母，不同的自己独属的家庭文化，可能也都让每一对小夫妻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了一下，在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你可能要面对哪一些灵魂拷问，甚至是怎么应对这种灵魂拷问。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哈，其实在网上有很多所谓的自救指南都相对来说比较剑拔弩张一些。比如说问 有人问你有没有男朋友的时候，你就问你们家儿子考了多少分啊，你老公这个在外面工作的怎么样啊，就是就会用同样伤害性的话题去伤害别人。其实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是大家打个大面上的体面，我觉得还是能维持一个比较热闹的氛围会比较好。因为其实没有人是真真正正像我们的父母那样去关心我们的生活的，对吧？我觉得还是处理好跟自己父母之间的这种在关键问题上的价值沟通比较好哈。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甜蜜的时节，跟我们一起来聊了聊即将到来的这个春节你们要怎么过哈。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叫做春节自救指南，希望能够给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朋友们带来一天的好心情，看看这首歌到底能不能帮到大家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明天呢我们的节目会是录播，所以在春节之后我们会在直播当中继续跟各位相见。好了各位，我是徐冉，我们再见。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